早晨，早晨，星期天时间咧，早上嚟到系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呢、这个时段咧，踏入咗精神6:00之后咧，正式嚟到 Beautiful Sunday 啦。一如以往啦，今朝早咧陪伴大家嘅咧，亦都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嘅。先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哦。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啦。咁而展望咧，明日大致系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星期三咧嘅骤雨系会增多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咁早啦，虽然睇住咧系二字头嘅气温，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咗啦。今朝翻嚟嘅时候咧，特别系4:00啦，未够5:00嘅时候咧，嗰段时间望住天空，见到咧天空一片片咧都系有一啲嘅红霞喺度。如果咧通宵工作又或者系夜间工作而又望到天空嘅环境咧，唔知道会唔会都同林慧见到嘅景象一模一样呢？不过咧，有时呢一啲嘅景象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嘅。去到5:00再望嘅时候咧，真系已经消散得差不多啦，得翻一少少嘅一啲红光喺云边嗰度影透出嚟啦。不过依然咧，清晨嘅气温相当之舒服，而且有微微嘅凉风啊。如果而家系室外嘅你咧，可能都可以享受到呢一种少少风几舒服嘅感觉。无论呢一刻身在何方，如果你有开心嘅事情，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分享啊！1872388。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心里想起，幕已开启，别再忧愁。谁知我行踪，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早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别再忧愁。 都是一个星期的新一天，新的开始。 刚才歌曲里面最后那四个字，别再忧愁，希望大家都可以放低一切不好的东西，新的一个星期重新开始，重新出发。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蔡琴的微风往事，还有现在听来自许志安郑秀文的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想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想想、啊、会不会今早上想分享的主题跟他有关呢？1872388等着你。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想飞你，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愿说情爱这样难捉摸？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想飞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一早一点想飞你，其实心里有没有我？ 亲友，那快感少有，那管想去多久？抱得你未够，于这里门头，在世死跟你困进地球，何必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伴你去出走？快活而内疚。

他都哭诉，谁明白我错错，烦躁也是个梦、啊、但我真的痛， 电话号码18723088，今朝早有林慧喺呢度等紧同你分享你嘅故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全球大约200间商业机构受到勒索软件影响，美国企业的情况最严重。其中一间预习机构是以佛罗里达州为基地的一间资讯科技系统管理公司，黑客透过公司的软件将勒索程式在企业网络之间传播。美国联邦政府辖下的网络安全机关说，已经采取行动应对，呼吁用户关闭预习公司的软件。总统拜登表示，政府初步认为今次精密的勒索软件攻击背后不是俄罗斯政府，但承认目前不清楚谁是幕后黑手，又说已经指示情报机关介入调查，如果证明俄罗斯需要负责，美国会作出回应。一个连锁超市集团在瑞典的大约500间分店被迫暂停营业，因为部分销售点的收银机和自助收银处停止运作。那个超市集团不是黑客攻击对象，黑客攻击佛罗里达州的涉事资讯科技公司，超市集团的软件供应商使用那个公司的服务，令到超市集团辗转受到牵连。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到发展和中国以及印度合作是外交主要方向之一。战略指出，一些不友好的国家试图利用俄罗斯的社会及经济问题破坏俄罗斯内部团结，引发抗议活动，并且分裂俄罗斯社会。战略认为，在这个背景之下，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护俄罗斯社会的传统精神与道德基础，加强国防安全，以及预防外部干涉俄罗斯内政，对俄罗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战略指出，目前国际法被削弱，军控领域的条约不断瓦解，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又认为孤立俄罗斯的做法阻碍了多边合作有效发展。沉没超过一世纪的邮轮铁达尼号残骸正是逐渐消失，专家指出船身到处都是破洞，瞭望台已经完全消失，影视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船头栏杆亦会随时倒塌。专家又说，船身一直受到洋流和细菌的侵蚀，形容铁达尼号最终消失只是时间问题。一支科研队伍已经出发前往铁达尼号沉没的大西洋海域，记录船身的侵蚀情况，并且研究沉没的邮轮对水底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有历史学家指出，今次科研不太可能有新的发现，但是可能会对残骸分布有进一步了解。回来本港，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今日朝早6点开始接受登记。有市民表示不会急于登记，有人已经想好购买物品，亦有人打算会用作平日用膳消费。有營辦兒童興趣班的公司增設電子消費券指定平台收費，期望提供更多付費渠道，同時提高生意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星期二同三驟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培，私家星期天。早晨啊，今集我哋嘅嘉宾继续有李知恩妮，而家喺一间软件公司做紧业务经理嘅 Melissa。嗱，知你嚟咗香港咧都差唔多九年噶咯噃，有冇啲乜嘢系令你印象好深刻或者觉得好特别嘅咧？ Halo, saya Melissa. Sebelumnya di Indonesia, karena emang kalau kita ada free time, kerjanya cuma ke mall, kerjanya hangout sama teman. Tapi ketika tahun kedua di uni saya terchallenge untuk mencoba hal yang baru. Dimana saya lihat aktivitas sports di Hong Kong itu sangat terfasilitasi. Jadi saya join team.Di uni saya untuk rowing, nama Indonesia mungkin mendayung kalau nggak salah. Previously, sama sekali nggak sehat in terms of physically. Kalau suruh olahraga juga malas, tapi saya coba challenge myself buat join rowing team di uni saya. Dan saya berasa, oh ternyata di Hong Kong itu mau olahraga apa aja bisa. Mau rowing bisa, mau fencing bisa. Karena di universitas juga disupport dan fasilitas government-nya juga banyak. Mungkin ini simple ya, tapi karena dibandingin hidup di Jakarta sebelumnya, semua serba mall dan mall, dan ini sesuatu hal yang baru yang saya explore. 佢话觉得最特别嘅就系喺香港，好似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因为咧以前喺印尼雅加达啦，佢唔系一个咁健康嘅人，亦都唔系成日做运动。不过嚟到香港之后咧，记得最初开始做运动咧就系大学二年级嘅时候，咁佢就好想试下啲新嘅嘢，所以就参加咗大学嘅蛙艇队。咁之后咧就试咗好多各种各样嘅嘢啦。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他也觉得香港有很多的运动设施可以被他用到，在香港好像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应有尽有，所以他也在这段时间探索了很多新的事物。如果要用一句来形容香港的话，你又会怎么 选呢？ Satu kata untuk Hong Kong mungkin dinamis。Dengan efisiensi yang tersedia untuk kita, kita bisa melakukan apapun yang kita mau, asalkan emang ada budgetnya, ada waktunya bisa dilakukan. Contohnya kalau di Hong Kong kita pagi bisa kerja sampai jam 5, jam 6, jam 7, tapi malamnya kita masih ada waktu untuk bisa olahraga atau masih bisa kumpul sama teman dan bisa pulang sebelum jam tidur. Jadi sebenarnya hidup kita tuh lebih bisa diisi dengan hal-hal yang lumayan berbeda dan gak selalu monotonous. Bangun pagi, kerja, pulang, besok lagi, kerja, pulang. Jadi lebih dinamis. Dan weekend pun bisa diisi dengan hal yang berbeda-beda dari sports, camping juga bisa. Dan tetap bisa melakukan hal yang santai seperti bertemu dengan teman dan keluarga. 佢话应该系充满活力啊，因为只要你有足够嘅时间同埋预算，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嘅、哦。例如系平日翻工，可能放工咧已经系五点、六点、七点噶啦，但夜晚咧仍然仲有时间可以约朋友做下运动或者出去玩。咁周末嘅选择咧就更加多啦，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参加，又可以做下运动。去下露营，见下屋企人，哇！大家嘅生活咧都系充满住活力噶。 最后啦，知你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不如分享一下你在香港学到什么。 For the first thing, untuk hal pertama yang saya belajar di Hong Kong dan yang lumayan mengejutkan, orang Hong Kong suka makan Indomie. So, itu salah satu yang paling surprising. Saya pelajari dari Hong Kong lebih ke efisiensi. Dan saya senang banget kalau di Hong Kong tuh efisiensinya lebih ada, dan kita nggak usah nunggu sana-sini untuk melakukan hal sesuatu. Cuma, drawbacknya adalah ketika saya balik Indonesia kebanyakan jadi kurang sabar dan harus belajar dari awal lagi gimana cara kita bisa lebih sabar menghadapi hal sehari-hari. 佢话嚟到香港第一样学到嘅嘢，原来就系香港人好中意食印尼捞面，佢话觉得非常之惊讶。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学到效率，因为佢话香港人咧系非常之有效率啦。喺香港啦，你唔需要为咗一样嘢左等右等，因为好快咧就可以等到回复噶啦。但系缺点就系、是，当佢习惯咗香港之后咧，翻到印尼佢就开始变得冇耐性啦，因为惯咗香港嘅快啊嘛。香港人咧确实系几快嘅，所以我反而咧想学习慢活一啲。或者我哋最应该学识嘅就系适当时快，适当时慢，咁样会唔会最完美呢？今集多谢晒 Melissa 嘅分享 ，Thank you。 周围大小二便，系咪侧佢个头埋去闻翻自己嘅尿尿同便便，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咧？ 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观念嚟噶。如果想解决佢随处大小便，其实应该喺环境设置度着手咯。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微， 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正式接听大家电话的同时呢，也提一提大家啦，电话号码是1872388，如果你有点唱或者有些特别开心啊、或者祝福的说话呢，都想透过我们今朝早的大气电波同你的一些很爱的家人和朋友讲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的1872388。我们先听一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是林太、哦、早晨林太。 早晨啊，靓女林威， 好唔靓？ 我听到你把声好靓噶喎！ 哦，多谢多谢。 阳光第一次我听到我好入神噶。 哎呀，咁就好啦。 好叻个班，好讲嘢，好有天分啊！你 多谢多谢，最紧要大家听得开心啫。 我听到你讲个女潮啊，我好开心啊！讲到嗰个女好叻，佢跳舞又成。哎呀，我好佩服你！我而家我今日我孙女有生日喎。 系啊，几多岁啊？ 今日啊啊，廿三岁啦，今年。 哇，开始可以即系行下去第度啊，即系认识下好多唔同嘅新事物噶咯。 系啊，廿二岁话大一岁， 嗯， 就今年啊，黄欣林啊， 吓，欣 林今日生日， 嗯， 佢咧，我而家呢个月好多人生日啊，我都生日啊，寻日嗰啲仔女同我庆祝， 哇， 黄欣林又同我一齐， 吓， 寻日我六号生日， 嗯， 啊嗱，而家我好多人生日，唔好意思啫，咗你少， 唔怕唔怕，你慢慢讲先，睇下有边个先， 咗，好唔好意思嗱，我今日咧个孙女啦，六号我个我自己本人林太啦。嗯啊，就七号佢啊，黄欣林个男朋友啦，叶汉 康，咁细个就有男朋友， 好多人同我饮茶啊嘛，啊嗱，嗰个第二女又生日啦， 嗯， 林子琴，佢个女咧就黄一嗰、那个李思晴啦， 吓， 好一家大细，好多人入生日嘅、啊、呢、這个月， 嗯，唔紧要，你慢慢讲，嗯， 系啦。大女婿咧就早两日生日，琴晚又攞到钓咗鱼，攞咗鱼嚟俾我食啊！ 哇，咁好嘅，好犀利喎！钓咗鱼， 吓、啊、可以维持嘅佢叫啊， 系咯，好犀利喎！ 系啊，佢琴晚好夜攞到鱼嚟俾我食啊，钓到鱼翻嚟。 啊， 同埋一个咧，第二女婿咧，李蒲全又生日喎。 系， 一个细女婿咧，个坐得几日咧，又系佢生日啊，王朝阳喎、 哦。系、嗯，哇，好犀利喎！今个月真系好多人生日喎、 哦，好人生日。到呢个八月二号咧，我细仔又生日，佢提早要话埋俾你听。 好啊，好啊， 系啦。其实细仔阿林德奇八月二号嘅生日，咪一齐打埋电话就。唔该晒，多谢你点唱啊！ 唔好客气，我多谢你打嚟啊！真 好孝顺啊！ 咁我都好羡慕你、啊，你教得佢哋咁孝顺。 佢哋大学毕业都叫我去参观婚礼噶， 哎呀，好 开心噶， 系咯。 系啊，个个都尊重婆婆去噶， 梗系啦，即系你系好紧要噶嘛。 系啊，咪琴日个孙个两个孙女咧，今日生日佢噶，哎，婆婆六号生日，我而家今日嚟，我七日生日，同埋男朋友一齐嚟，又同我影相，又同埋阿爸阿妈， 真系好啦， 阿爸阿妈影相， 嗯， 哎呀，阿妹啊同我，哎呀，我个妹啊做摄影师，攞住个相机嚟同我哋影下， 哦， 我大仔啊有同我一齐，嗰啲事都而家疫情时候咧分批啦，唔同咪一齐聚啦，一齐聚咧。太多人啦，三围坐又要，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你都好醒目喎、啊，你识得咁样谂 一家大细十几人啦、啊，成二十人嚟啦， 系咯，其实系噶呢一啲家庭聚会咧、嗯，即系如果咁多人咧系好高兴嘅、啊，不过疫情期间咧就可能要避一避啦，系啊系啊，咁、啊、你就好啦，个个都大晒啦、啊，你啲孙又咁孝顺，迟啲好快拉埋天窗嘅时候咧，你又打电话嚟噶咯， 哎呀，我好开心啊， 系咪啊， 林威。靓女好开心噶，个把声好靓噶， 多谢多谢，我谂你咧屋企咧个个啲笑声都一样咁好听咁靓嘅。 系啊，我哋个个都而家好个细仔啊，阿妈，我同阿二家姐同阿大家姐。 整一個一兩桶就食猛飯啦，唯有 係啦。嗱，咁我咧就恭祝你咧就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同埋咧希望你哋成家咧都健健康康，咁多笑聲，同埋咧都好開心嘅，日日都要。 我一聽到你聲，我就好開心。 咁就好啦。 多謝啊，靚仔添啊，聽電話個靚仔啊。係 啊係啊， 好好嘅，第一時間聽到你咩林，你咩太啊？我係林太啊，唔該你啊，我話好啦，你就聽電話。 好啦好啦，多謝曬你電話，林太。 系啊，多谢你俾啲心机做好啲，对个阿家合家平安。 好啊好啊， 健康。 知道知道。 听下听到，哎呀，我听到你讲个女，我好开心。 哎呀，真系好啊！我听到你讲个孙同个孙女，真系好开心咯、 啊。 我都。 你拍拖咧？呢个今日生日嗰个阿黄欣林今日。佢拍拖識到個靚仔都好靚仔，好開心嘅。 哇！真係好完美啊！即係有大學畢業，跟住又有個男朋友咁樣，真係咁好嘅。 而家未讀完咋？而家仲要即係仲有畢業咋？佢又個孫仔到九月17號佢生日嘅嗰個孫仔，佢又帶我英國同埋去過瑞士周圍玩咗成40日啊！玩咗啊，翻咗同埋佢阿媽帶我去，佢阿爸又去婚禮。哇！我好開心啊，去到～少女峰啊，去到周围玩到成40日翻嚟， 犀利啊！犀利， 去咗2019年去旅行啊！哇，我真系我都开心，嗰啲孙仔孙女个个都好尊重我，呢啲仔啊女啊个个行毕业礼去澳洲啊，行毕业礼个细女行毕业礼又带我去澳洲，哇！我到好多地方去过啦， 系咯，我一路咁听你讲，你都几乎好快可以环游世界咯，系咪啊？ 系啊，要中国个少中国个四嗰、那个四川嗰个最高个山，我都有用行一级上去噶， 好犀利哦！ 嗰个少行三个半钟头上落， 厉害厉害，犀利犀利。 我同我班朋友话：啊，你七十几岁啦，你仲还行得咁高啊！ 好犀利啊，真系！ 住我好靓啊，我 系 阿娇姐两姊妹带我上去。啊、慢慢上啦，阿林丹慢慢上。 系慢慢行，慢慢行，其实系噶。 开心啊，影到好多靓相啊！ 我听你讲都感受到嗰种开心，虽然我未去过，但系我都等你嗰个。 地方我都去咗，我都好开心噶啦！我而家 啊，咁就好啦，最紧要系开开心心啊嘛！ 我欣林啊，我都一。第一读完书，大学毕业我又要带你去出嚟，仲要带你去玩噶、 啊。真系好啦，已经讲定啦，系嘛？ 环游世界啊！ 系咯，最开心就系咁啦，咁孝顺，个个都咁锡你。 好多谢你啊，林伟靓女。 喂，我多谢你就真啦，讲咗咁多开心嘢俾我哋听。 我有好多时间咯，哎呀，你播咗好靓个歌俾佢啲人。 好啦好啦，我阵间帮你拣一首吓。 系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咁我听好呢1872388下一位接。通嘅朋友系边个咯？早晨，谢太，早晨， 早晨， 点 啊你？ 我呢就想分享呢，我嘅仔呢就嚟结婚啦，所以好开心啊。 系咯，会唔会好忙啊？你使唔使帮手忙埋一份噶？ 佢都唔使我帮手嘅，佢两个自己搞掂， 咁啊安乐咯。我哋就即系等待嗰个大喜日子嗰日嗰啲欢乐就得啦。 是啦，咁啊，嗰啲咩啊，即系酒席嗰啲啊，佢哋自己订 吓，咁安乐咯，真系 咩都佢自己订。 嗯， 可能佢睇到我又翻工咧，咁就唔使我点样忙啊。 吓，即系等你可以休息一下啦。 系啦， 咁啊好咯， 系啊， 系咯，我哋就系等嗰一日咯，然之后就着靓靓咁样，精神满满咁样去参加嗰个喜宴咯，然之后就等饮嗰杯新抱茶啦。 系啦， 真系等你高兴啦。 不过而家咧就疫情咧就唔系请几多人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咪都要减紧一半？ 系啦， 系咯， 亲嗰啲系咪你开心下咁都？ 系啊，都系想见证嗰个时刻啫。我见好多人咧，就系话，而家好似有分话，如果打咗疫苗嘅话咧，个人数又好似又可以唔同。如果唔系咧，就可能要间开啲屏风啊，或者系可能啲台嘅距离要拉远啲咁样咯。 系啊，系啊。 都多咗好多呢啲措施嘅，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咁好啦。 好开心啊！我好中意你听听你呢个台噶。 多谢多谢，我代表我哋个台多谢你先。 好啦。 好啦，继续留意住我哋唔同节目啦，咁，多谢晒，好啦，拜拜。朝头早咧，即系好开心嘅咧，就系分享到大家嘅一啲乐事美事，睇下之后仲有啲乜嘢开心事先。早晨， 诶，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姓李啊， 李先生，点啊？ 冇，我太太呢个月7月16日生日，我想点支歌俾你听啊。 系，你太太你平时叫佢做咩啊？仔。是不是叫 Honey 咁样噶？ 系啊系啊， 真系噶。 系啊， 哦，好啊，有啲乜嘢说话想同太太讲啊？打电话嚟。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吓。 系，我考下你先，今年系第几次同太太庆祝生日啦？ 佢好少庆祝噶，叫佢食饭都唔去噶，系啊。 点解咧？因为佢精打晒算，系咪咧？ 系啊系啊系啊，好悭啊好悭啊。 系咪都中意自己煮啊？喺屋企。 系啊系啊系啊。 嗯，最拿手系煮啲咩咁？ 炆鸡啦，冬菇炆鸡啲煲汤啦， 吓系咪好入味啊？同埋炆得好腍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自己煮啲仔啊，啲孙啊，心宝翻嚟食饭噶嘛， 哇，系咪要煮好多人份量噶咁？ 唔使嘅，五六个咯， 五六个都好难因嘅，有时真系，即系你话煮得多咧，就好多花款又煮好耐啦，煮得少咧，有时哎呀唔知呢个食唔食乜嘢，嗰个又中唔中意乜嘢，咁要好时常要记住嘅。 系啦系啦系啦， 嗯，即系果然系一个好太太啊，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 嗯，好啦，咁啊，祝佢开开心心啦，同埋最紧要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 好啦， 唔 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啊，拜拜。 O K， 拜拜，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可能咧真系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时间紧迫咯。早晨，陈太，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点啊？ 系啊，早晨啊。我7月6日咧，我对龙凤胎生日，我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哇，几多岁啊？今年系？ 哎呀，37岁啦，生日 了。我仲喺度谂紧，你把声咁后生，系咪嗰啲几岁嘅小宝宝咧？咁 时间过得好快啊，真系。 哇！即系你睇住佢咁多年嘅成长，即系哇，由读书啦，去到做嘢啦，去到有人生唔同阶段，真系。 系啦，佢哋都结晒婚，有仔女啦。 哇！真系幸福嘅啫。 即系诶，细个嗰阵时候比较辛苦啲，而家咪好啲咯。吓、嗯， 系咪经常都会见下面咁样噶？ 前两日先翻嚟食饭，佢哋而家咧呢几日佢哋自己去 book 咗海洋公园。 哦，即系自己去主题乐园 啦，系啊， 嗯嗯， 系啊系啊， 都系可以体验下嘅。即系而家好多都中意有啲酒店啊，又去埋玩啊咁样咯，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带埋啲细路仔去游下水玩下嗰啲。 系咯，下次又带埋你去咯，跟住。 系啊系啊，而家唔好阻住人哋啦嘛，而家后生系嘛，我哋后生。 等佢二人世界够嘅时候咧，就我哋下次又一起去啦，等佢探下路先，睇下边条路线最好咁。 有噶，佢哋都同我去日本啊自由行嗰啲噶， 好开心喎、啊。 系啊，啲女婿自己揸车租车去玩啊嗰啲噶。 哦，即系自驾游可以。 系啊，自驾游 都 几开心噶，系啊。不过呢个疫情咧冇得去咧，就等佢好快啲好翻啦，有得通关啊咁啊。去玩下都开心啲嘅， 系啊系啊，等大家一齐希望期待住呢一日啦。我谂到时咧，即系一开头嘅时候又会好爆棚，就会好多人。 我打两支都打埋啦， 系咪？你好叻咯咁， 你有冇打？ 我自己这个保持神秘， 保持神秘啊， 保持神秘， 唔紧要嘅，最好打咗对自己都有益啦，起码预防啦，系咪？ 系啦，即系总之仲做好自己嘅责任啦，都系即系打咗针亦都系啦，即系唔好话松懈咗嗰啲个人嘅措施啦，因为真系 戴口罩啦，都系 啊，啱啊，同埋 其实咧，而家夏天戴口罩好辛苦嘅，我都希望尽快啊，唔使啦，系嘛？ 同埋开始咧，我自己遇到嘅情况就系咩咧？戴住个口罩咧，就晒咗个口罩印出。 唔系啊，戴住个口罩，高到个口咧好多汗啊！ 系啊系啊，个个都系咁啊，所以你都周不时见到，哎呀，大家都可能真系要抹一抹汗嘅时候咧，个位置都系辛苦，或者甚至乎见到有啲人咧，可能真系长期喺室外嘅地方咧，真系个口罩会黐住，好辛苦系啊！所以真系希望啦，个疫情可以快啲过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轻松啲咯。呢个夏天咧就唔使担心有口罩瘾啦，跟住又唔使担心焗得太辛苦啦，即系可能真系会更加容易中暑或者唔舒服噶。 是啊是啊、尤其是而家好晒嘅， 系啊系啊，啱， 因为干得好犀利。 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快啲经历咗呢一段时间嘅叫做系呢个疫情最麻烦，搞到我哋好困扰嘅时候咧，希望可以快啲过啦呢啲时间。 系咯系咯，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咯，拜拜。 好啦，拜拜。

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咁而家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除咗有我林慧之外咧，都有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啊，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咧，我相信咧呢个时段咧，格格咧好多都已经出咗门口啦。又或者咧，如果平时咧我试过啦吓，偶尔发现格格咧都仲喺屋企嘅话咧，我发觉佢系化紧妆。打扮紧或者执拾紧今日咧准备出去假期嘅时候需要用嘅物品啦。咁但系咧最近咧我有发现咧，原来咧格格出街嘅时候咧个袋系袋多咗一样嘢，就系袋多咗一两个后备嘅口罩啊。因为佢话咧经常咧即系尤其是如果而家要热嘅时候咧出到街啊，全日嘅时间咧真系可能咧会俾呢个汗水或者最近系雨水啦吓沾湿咗个口罩嘅时候咧就可以方便替换。咁啊带多一两个亦都可以睇下即系身边有冇一啲朋友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分享埋呢一样嘢咯， 几好喎、啊！咁格威你自己有冇咁做啊？ 我自己都有嘅，特别系小朋友嘅口罩，我会带到一两个嘅、因为好危险、啊。我觉得试过有一次咧，即系出街嘅时候咧，系跌咗个口罩咧，跟住即刻，哎呀，要快啲换一个新噶啦咁。因为你知小朋友咧，天气热嘅时候咧，偶尔特别系咧上完兴趣班咧，我女女上次系咩情况咧？就系、是、上完兴趣班，即系一个都需要劳动、需要运动嘅兴趣班啦。然后咧，我哋就喺嗰、那个学校嘅附近一个角落头嗰度话咧，可以即系饮水嘅区域咧，就除低个口罩饮咗一啖水咁样啦。咁啊，谁不知咧就哎呀，吹走咗个口罩咁样，咁所以就即刻啊，快啲揾一个新嘅出嚟俾佢戴翻先。咁呢样嘢都真系好需要提高警觉噶。咁所以唔单止系净系小朋友啦，因为大人好多时咧照顾小朋友就会记得嘅，但系自己就唔记得嘅。咁啊，都系薄薄地一个口罩袋住喺自己手袋啊，或者随身嘅行李啦，甚至乎咧我自己公司柜桶咧，我都收埋咗几个。个咧系独立包装嘅啲口罩咯，即系以备不时之需啦。自己有需要又好，或者如果其他人有需要又好啦，咁都可以用得到呢一样嘢咯。 系啊，打个黑黐啊，两个啦，有时都已经系要几乎换咧，换湿咗噶啦。 系啊，真系 多几个。 系啊，喺香港嘅印尼姐姐咧，对于呢一个防疫嘅意识咧，又或者系一啲嘅装备啊配备咧，都系比较完善一啲嘅。咁啊，但系睇翻咧今个星期咧，印尼嘅疫情数字似乎就唔系咁理想，格先生。 系因为如果睇琴日个。数字咧，即系7月3日咧，个数字又创新高啦，咁样面唔系一个好事嚟噶吓，就变做系27,000+啦个 case per day。 所以我都有听过，即系身边嘅印尼姐姐咧，都经常会望住手机嘅一啲新闻啦，又或者系都关心住屋企人咧，即系到底喺嗰边嘅情况系点样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隔离啊，甚至乎差唔多，即系好似差唔多 lockdown 咁样嘅情况啦。咁所以就即系都 keep 住 update 住啦，睇住一啲新闻消息啦。如果我自己睇到有相关嘅一啲消息咧，我哋会同自己格格讲嘅。譬如上个星期我哋讲话担心会呃钱，又或者系可能盗用到你个人资料嘅嗰啲相关新闻咧，咁啊不妨如果雇主咧听到嘅话咧，都可以同格格分享翻相关嘅一啲资讯，希望佢哋可以提高警觉咧，就唔会有呢啲事情发生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头先咧就讲到印尼嘅一啲疫情同埋确诊数字咧，都系维持住高企啦。咁当然咧，每个地方咧都有每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措施，甚至乎系一个对症下药嘅方法。咁啊，今朝早咧，格先生咧俾我睇嘅时候咧，我都吓咗一跳吓，即系佢分享咗嗰两个图片俾我咧，就分别都系一啲对抗疫情嘅方法。咁到底呢个系咩方法嚟嘅咧 ？Work 唔 work 噶？真定假噶？ 格 Mary， 如果咧我自己系好真系好 sure 咁样讲，如果系唔舒服嘅话咧，第一时间咧睇医生， 梗系啦。 如果药方咧嗰啲嘢咧，都系问医生攞。你要中医又好，西医又好，都系医生俾你嘅。因为我个药方俾我食嗰啲未必啱你嘅，未必真系传咗俾几十个人全部都啱嘅。 同埋 我攞咗嗰个药方咧，我食咗啱咧，唔代表我就可以代表做医生咁样，我 share 俾你嗰啲唔得嘅呢啲嘢。 个重点系咧，即系呢一个疫情咧，所谓嘅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咧，并唔系好似伤风感冒咧，你谂住有啲人会话买成药或者食翻之前医生曾经处方过嘅药啦吓，但系呢一个咧系真系，如果你一旦系验到嘅话，系要去隔离啦，要去医院啦，要求医啦，要揾一啲专业人士嘅团队咧去帮你睇下有啲乜嘢需要处理，甚至乎系你接触过嘅群组都需要隔离。咁你谂下啦，系咪真系单单一张嘅药方你就可以自己搞得掂咧？咁你隔离嗰个步骤又点算呢？咁啊，听下到底格先生今朝讲嘅呢一样嘢系乜嘢咧？ 就喺印尼嗰啲咧，如果系嗰啲chatting 嗰啲 groups 啦，好多都系嗰啲 friend 啊，或者系啲屋企人嗰啲啦，系传咗好多啲药方。有啲咧就话咧系某个国家用过嗰啲药方，系煲啲唔知乜嘢嘢饮咗咧，系可以帮助到系舒缓或者系医呢一个covid 嘅。咁就传咯，咁就话系唔知得嗱，但系人哋真系话唔知得唔得噶吓， 但系照传。 就是因为我知道下分钟你有啲屋企人唔知係有冇中咗呢一个virus 嘅话，我 send 咗俾你呀，你试下啦咁样。哇，咁驚咁样啦。咁有啲呢直情係印尼文嘅，呢一啲我觉得仲驚，因为呢啲就直情寫埋呢就话嗱，呢一啲咧个药方咧就系边一间医院开俾嗰啲病人嘅，佢成列埋晒啲药噶啦，同埋你见到啲药咧系真系有啲系抗生素啦，系几 milligram 啦，佢写埋系一日食几次啦，系食咗系会点样啦，系写晒出嚟嘅。同埋喺嗰度咧，嗰版嘢咧，佢直情寫埋嗱，如果係你中咗呢一個病毒嘅話咧，就都係如果係咩唔使去醫院啦，醫院太多人啦。呢、這個我講係嗰個 message 啦、 那個， 大家 千祈唔 好 咁 啦，唔好咁諗啊，呢啲唔啱噶，唔使啊，因為醫院實在太多人，自己醫得噶啦。嗱，呢個藥方咧，你去過嗰度，嗰啲人都係俾你食翻呢啲噶咋，咁啦，自己去買啦咁樣。哇！我俾我睇咗咧，我真系哇，真系头都 晕低咗嘛！你即刻可以去医院啊，自己 我即刻哇，唔系系咪啊？点解会咁样噶？ 喂，我想讲咧，首先佢第一句咧已经真系证明真系好朋友嚟噶啦。我唔知真唔真噶，不过我俾咗你先啦。如果你有事，你可以试下。喂，呢个系咩逻辑嚟噶？我唔知得唔得，但系你可以试下嘅。咁呢一个已经好错噶啦。同埋都系嗰样嘢啦，即系如果平时一啲小病嘅话，你都需要去求医嘅时候，如果你真系意识到喺呢个疫情咁高企嘅情况底下，自己有相关一啲类似嘅症状，你第一时间梗系去医院啦。 同埋你梗系揾一啲专业人士去求诊，去首先 test 下到底你系咪真系有呢一个嘅 covid 嘅病毒嘅 positive 先啊？点会话谂住自己攞条药方？但嗱，最后一个问题，我又想问格先生啦。头先讲紧嘅嗰啲药啊，嗱，虽然我哋平时如果睇完医生咧，都见到有啲药妆袋上面咧，咪会写住嗰只药嘅名嘅。但我头先睇完嗰连串嘅印尼文嘅文字咧，照计嗰啲药应该唔系咁容易自己配到噶嘛？ 嗱，香港同埋印尼买药嗰啲情况系唔同嘅，因为如果香港你买药咧，就系、是、医生即刻开俾你系袋仔袋仔咁样嘅、你系好少见到个药自己系原装系咩样噶嘛？系咪啱唔啱啊？ 啱 啱。如果系印尼嗰度咧，医生系唔会开药俾你嘅， 哦， 会开个药单， 系 咁你就拎咗个单咧，你就要自己去个药房。去嗰度買藥嘅，咁好多時候咧，啲藥咧都係你會見到個包裝嘅， 係 咁變做咧對印尼人嚟講咧，啲藥個包裝啊，啲藥個樣啊，啲藥個名咧，佢會 familiar 啲嘅，佢會認識啲嘅，多過香港，因為香港嗰啲一包包嗰啲個個都係一樣嗰個一包噶啦， 就同埋唔會自己理咯，即係我唔使對下個名或者睇清楚係做啲乜噶啦，總之信醫生啦咁。 係咁，印尼嗰啲咧唔係嘅，佢會知道，同埋佢會好清楚嘅，呢個藥係食嚟做乜嘢嘅。这个药是怎样吃的，还有呢是很多印尼的人如果是不舒服呢都是以不看医生的，现在是问一些朋友拿药方啊，或者是会去直接药房，有时都会去药房问如果轻的症他们都会跟你说的，会自己去买一些 antibiotic 啊抗生素啊，还有以前就听过呢真的很危险啊，这件事真的不好做啊，这些钱要买抗生素，整个因为抗生素是比较贵的嘛，那就我不够钱买成个 course 个抗生素咧，我买一半得唔得？ 梗唔得啦， 佢系可以买一半噶， 即系佢消费上系允许嘅 咧。佢觉得佢好翻咧，佢唔会再完成咗成个 course 噶。 吓， 呢一个系好危险嘅一样事嘅，系印尼发生咗好多年噶啦、所以就系嗱呢样嘢系会发生噶啦吓，咁大家都要知道系唔啱噶啦。就有呢一啲情况咯，变做嗱，如果系印尼出呢个药方咧，啲人咧系可以揾，系佢知道系乜嘢嚟嘅，佢可以买噶。 但我想话咧，我见到佢咧下低有一行，嗱我睇唔明啦，但我就睇到话有维他命 C、维他命 D 同埋有锌呢啲嘅，呢个系讲佢当中嘅成分，定还是系需要去配合埋呢啲嘢一齐食啊？ 佢就话咧，嗱上边嗰啲系啲药方啦，咁下面嗰啲咧都话都要再食维他命 D 啊、锌啊，同埋维他命 D， 同埋记得每日都要晒太阳十五分钟，系咁样写。 配合埋呢一样， 配合埋一样嘢，但系佢冇话系几啊嘛个成分。呢一啲咧实在都好危险，因为而家印尼嗰啲人咧食维他命 C、锌同埋 D 咧，佢觉得系有效咧，日日冇病嗰啲人都食，但系变做食得好高。高成分啊， 即系狂当糖食咁样啊， 系变做系维他命 D， 平时你食咁样个成分咁少就够嘅咧。印尼嗰啲人而家食咗好多好多好高好高个成分啊，所以有啲医生话唔应该咁样食法噶，你哋 系 唔可以噶、有病嗰啲都未必系需要食咁多，你哋食得太高啦个成分，系会变做系有坏噶，唔系有害噶，唔会系帮到咯。 其实任何嘢都系要适量处理嘅，同埋。真的如果你是去到有一个有需要的情况，你是需要譬如服食一些维他命丸啊，或者是配合埋一些不同的药物去做治疗的时候呢，通常呢我自己就没有试过这样乱咁食的。但是呢譬如香港这样啦，它都有很多不同的譬如药店啊，或者是有一些的叫做百货店呢，都有这些这样的药品去做销售的嘛。其实照计个遵身应该都有写明话，譬如一日最多只可以譬如成人啊，或者不知几岁以下几岁楼上可以食几多嘅份量？其实即如果你真系要自己去买呢啲补充品嘅话，系咪应该都自己睇清楚啲嗰个嘅指示啊，或者个遵身嘅一啲包装上面嘅说明咧，或者甚至乎亦都有讲明咩人士系唔适合啊，或者系唔能够服食某一啲嘅维他命或者补充品噶嘛？ 同埋咧，印尼啲人咧有时咧就系中意听。就鍾意听人哋讲俾佢听嗰啲嘢，或者係传俾佢嗰啲，佢唔鍾意自己去嗰度 check， 或者係做 research。 或者睇翻應該係點樣嘅。因為咧嗱，我信得過格巴比噶啦，格巴比話俾我聽咁樣咧，呢個藥方係佢彈俾我嗰啲咧，啱噶啦， 冇問題噶啦， 咁樣噶啦，係啦，佢都話。 雖然格巴比話，格巴比話唔知嘅， 希望會好翻啊嘛。呢一度真係有寫格巴比，我讀俾你聽，你會笑咯。佢就話咧，唔好驚，記得就係要祈禱，要開心，因為開心咧先會好翻嘅，一定要要希望啦，希望相信咧就會好翻噶啦，希望啊嚇。咁咧嗱，佢仲要講一個 share 啦，俾啲全部需要啲人啦 share 啦，因為呢個咧係醫生個藥方嚟嘅，已經係 check 過噶啦，係用喺呢一間醫院嘅。希望幫到手，希望可以好翻。哇，咁多希望嘅喺度，我真係有少少驚啊！ 其實咧，你由一開始講話，我唔知 work 唔 work 噶，不過你都照 share 啦。呢句説話，我已經覺得嚇咁都得，呢個真係乜嘢都同你分享嘅好朋友就係呢啲啦 嚇。但 係 冇話希望 share 俾大啲人，我係話係 share 俾大啲人，希望得啦咁。 嗱，係咪真係得咧？就真係見仁見智啊！嗱，我唔排除有人可能喺呢個希望底下，同埋活得開心啲啦、開朗啲啦，同埋嘗試下唔同嘅方法咧，係 work 嘅。但係如果我收到一個咁嘅圖片嘅話咧，我就唔會 share 俾人啦。我希望你都唔好亂咁 share 俾人，唔好 share 俾人 delete 咗就算啦，媽咪啊！ Ajakan selalu doa untuknya Jodoh bukan soal sempurna Namun yang mampu tangguh Untuk bertahan Dan berjuang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今日朝早六点开始接受登记。有市民表示不会急于登记，有人已经想好购买的物品，亦都有人打算会用作平日用膳消费。有营办儿童兴趣班的公司增设电子消费券指定平台收费，期望提供更多付费渠道，同时提高生意额。美国佛罗里达州住宅大厦局部倒塌的事故，现场再发现多两具遗体，令确认死亡人数增至24人，仍然有124人失踪。一名高级消防官员告诉失踪者的家人，工人计划在当地星期日开始拆卸建筑物的剩余部分，并会尽快完成相关工程。报道指这项工程存在不确定因素，因为专家需要进入建筑物钻窿安装炸药。过去一个星期，现场人员对受损建筑物自行倒塌的疑虑日渐增加，担心会危及在瓦砾堆中继续搜寻遇难者的队伍。日前监察人员探测到安全隐患，一度令整个搜索行动暂停15个钟，直到工程师确定现场安全先重新启动。美国佛罗里达州将受到热带风暴吹袭，预料出现破坏性天气。从飓风降级到这个嘅热带风暴，正横扫加勒比海。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话，从星期一开始，热带风暴、风暴潮同降雨天气将影响佛罗里达群岛同佛罗里达州南部半岛。到星期三同四，风暴可能到达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同北卡罗来纳州海岸。飓风中心指出，风暴将会在当地星期一深夜到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徘徊，风速为大约是每小时97公里至105公里，带来狂风骤雨，可能对迈阿密住宅大楼局部倒塌事故的救援工作带来困难。一艘载住怀疑非法移民的船只在特尼斯附近海域沉没，海岸防卫队在当地星期六救起96人，另外有43人失踪。报道说，这艘船只载着过百名非洲人士，上个月底从利比亚海岸出发，打算前往欧洲，但在途中沉没。海岸防卫队在特尼斯东南部梅德灵省附近海域进行救援搜索行动，目前继续。特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距离不远，是偷渡者前往欧洲的热门海上路线。近年特尼斯政府加大打击力度，但偷渡活动仍然不时发生。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三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湾区生活一小时， 每个星期不同嘉宾带你睇下湾区生活。 联络明天，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教授。 全个深圳90%嘅 fintech 公司咧，注册喺前海嘅。咁有一间咁嘅公司，咁嘅龙头企业喺度咧，好多人咧就会围住佢嘅。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原谅前请先告别。 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饮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只剩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趣。 到最尾这噩梦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根对。 阿朱话：虽然呢几年咧佢冇出歌，但系因为教唱歌嘅关系而留意到好多新一代嘅歌手，亦都令佢谂究竟以原谅做主轴嘅三部曲，今天嘅佢要点样呈现呢？推动咗佢创作其中呢首作品。 始终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 作曲关心妍，填词 Oscar Lee， 编曲有 Jason Lai， 监制有关心妍、刘港元。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爱的告别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37，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就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啦吓。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噶。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星期二、星期三嘅骤雨咧会增多嘅。而自身嘅录低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仲有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 Sekarang temperatur 29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4%, dan peringatan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cerah, ada hujan lokal di beberapa daerah, dan juga pertengahan hari sangat panas,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Dan besok juga kebanyakan cerah, dan juga pertengahan hari sangat panas. Di hari Selasa dan Rabu, baru curah hujan akan bertambah. Taiwanese， 印尼爪哇有一种植物的果实，由于外形似一个大面包，所以被称为面包果，而那棵植物就是面包树了。 面包树属于常绿乔木，它的枝条、树干以至根部都能够结出果实，外形就好像大树菠萝。 它们虽然只是一年结一次果，但是就需要长达9个月的时间。它们能够结出多达200多个面包果，属于多产量的食用植物。 印尼朋友喜欢将面包果实切成薄片，浸泡干净之后，用盐和调味粉腌入味，然后炸至金黄色，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炸过之后的面包果实外脆内软，带点甜味，质感和烘过的面包非常相似。 不单止外形相似，从营养成分，面包果都含有丰富的淀粉，所以是很多东南亚热带居民非常喜欢的主食之一。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噶，麻烦格先生。 Di Hong Kong ini ada layanan penerjemahan untuk penduduk yang tidak bisa berbahasa lokal dan Inggris untuk mendapatkan informasi dari berbagai tempat dan komunitas ya. Jadi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pusat untuk etnik minoritas yakni CHEER, itu didanai oleh pemerintah ya, dan mereka itu memberikan layanan untuk terjemahan untuk 8 bahasa sebenarnya. Salah satunya adalah bahasa Indonesia. Jadi buat yang ingin mendapatkan layanan penerjemahan secara lisan ya, boleh telepon langsung ke hotline-nya. Untuk bahasa Indonesia hotline-nya nomor 3755-6811. Jadi selain boleh telepon ke nomor hotline untuk minta bantuan terjemahan, juga boleh kirim pesan ke nomor 5634-4587 dan pesan singkatnya itu bisa lewat bahasa Inggris ya. Jadi bisa diterjemahkan buat penerjemah yang di sana. Di samping itu kalau memang ada bikin janji dengan layanan publik misalnya rumah sakit atau tempat-tempat yang lain, juga boleh minta tolong ke mereka untuk bagaimana berhubungan dengan pihak misalnya rumah sakit untuk janji kapan, apakah bisa minta terjemahan pada saat itu. Selain itu CHEER juga ada memberikan layanan misalnya wifi gratis, pojok komputer untuk mencari layanan mencari kerja ya, ada komputer di sana, ruang bermain anak-anak dan yang lain-lain, dan kelas-kelas dan juga program-programnya. Untuk keterangan lebih lanjut boleh telepon ke mereka di 3106-3104. Por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剛才一路喺度讲緊一啲相关疫情嘅资讯啦，咁但係呢我相信应该今时今日大家对于嗰个嘅口罩啊，或者係各样嘢啲防护装备嘅規格啊，甚至乎係条件应该都好了解啦，係咪格先生？ 香港就係囉。 嗯， 係香港係会㗎。因为剛才我问咗一个 questions， 一个问题俾你答得好好，因为我就话印尼嗰度就有人咁样讲㗎，印尼啊。 嗯嗯。 戴口罩、洗手，又唔可以近大近大啲人啦 ，social distancing 啦，都中招，太惊啦，大家 太惊， 真系太惊，做太多呢啲嘢，真系。 咁应该点啊？ 咁应该点咧？咁就有啲人就答，应该咧做咗呢啲全部嗰啲嘢都已经都可以中招嘅。如果唔做，咪仲惨。 咁计啦， 系啦。咁你都话系，但系要戴口罩，你话系要睇咩口罩先得噶？ 系啊。 咁你就好聰明啦， 系啊， 因為點解咧？我哋就因為知道印尼嗰啲 case 而家就真係有高峰啦，咁就同啲屋企人記得講，同屋企人同啲 friend 都講啦，嗱呢排咧就盡量啦，如果出街嘅時候咧，冇戴啲布口罩啦，戴翻啲啲手術口罩啦，戴翻啲好嗰啲啦，咁樣。咁香港啲medical mask 嗰啲 grade 嗰啲咧，大家都知道有唔同 grade 噶嘛。通常香港嗰啲都係大 level 2啦，或者係如果係你去翻比較啲危險啲地方，你會覺得高 high risk 嗰啲，你會大 level 3啦。咁印尼嗰啲會問翻你嚇 咩叫 level 3啊？咁 有呢啲嘢噶嗰啲咧，咁你就開始滴汗啦嚇。做咩啊？点样啊？咁就开始了解啦。咁我就问：咁印尼嗰度而家卖口罩应该都冇问题啦，喺边度都有噶啦。哦，有好多口罩都有。咁就我就讲翻啲之前喺香港买嗰啲牌子，我话呢一个牌子咧做 level 2嘅。咁嗰个牌子咧，我哋就如果系日日都应该可以用过一只都够噶啦。咁但如果你譬如话去翻啲高危嗰啲地方咧，就被戴翻好啲嗰啲口罩啦 ，level 3嘅有啲系包得实啲啊，系咪啲材料唔同嘅？佢话吓嗰个你话嗰个口罩 level 2嗰啲咧，我哋如果去高危嗰啲地方咧，我哋先用嗰啲噶。如果平时嗰啲咧，再用翻再平啲，再薄啲噶，即系可以咧。而家口罩咧系卖到大概十几蚊港纸咧，15蚊港纸咧，就有50个噶喺边。咁我觉得嗰、那个哇咩口罩嚟噶？呢啲咁样你日日咁样用咧，我觉得唔系咁。我话冇啦，唔好用住啦，即系用翻啲。起碼 level 2啦，如果你要加布口罩都你鍾意啦，再加上面多一層啦，應該無壞嘅咁樣。但係就唔好戴返太過平啊，又唔知係乜嘢嗰啲，又唔清楚嗰啲囉。同埋個包裝我叫教育，我哋之前一早就知道嗰啲 VPE 啊 BPE 啊嗰啲全部咩嚟嘅，香港已經好早知道啦，要幾 percent 啊，全部都知嗰度仲係吓 咩嚟㗎。 哦， 即系个认知度咧，同啲女士咧初接触嗰啲防晒咧，即系咩叫 SPF 啊，咩叫 PA 嘅，就 多嘛。但系而家即系香港其实好流通嗰个资讯，无论系任何嘅产品咧，即系嗰个嘅商品上面嘅标明啊，甚至乎一啲标示都好清晰嘅，同埋大家亦都系即系透过一啲网络嘅资讯啦，甚至乎一啲媒体嘅资讯咧，都好流通地知道每一个嘅特别系防疫嘅产品啦，有啲咩应该用，或者有啲咩应该点样配合，甚至乎有啲咩应该要小心咁样。咁但系原来印尼喺呢一方面都依然系非常之唔清晰啊。咁所以即系希望如果喺香港嘅印尼姐姐咧，知得多啲呢啲相关资讯嘅时候咧，就不妨真系同佢哋讲多啲咯。嗱 ，share 咧呢啲系 OK 嘅。嗰啲藥方就唔使 share 啦， 係冇錯，因為真係嗰度嗰啲咧分鐘係會 over 咗噶。我記得咧啱啱開始嘅時候咧有疫情嘅時候咧，咪係話係啲人好興要去嗰度食啲黃姜啊嘛，咁印尼嗰度就話哇印尼黃姜啊好啊對身體好啊，係嘅，如果你食得唔多嘅話，咁就平時咧好日都唔食黃姜啲人咧就日日開始食啦，一家人都係衝。重手是不 是即是什么都加一点下去 的。什么都加。 煮碟餸又加煲个汤又加。 还有你可以整嘢饮的嘛实在。 嗯。即是你想得出的方法都会 出现。譬如说是大量大量买然后呢在那里搅拌机搅完呢就榨啲汁出来一人一杯又变成成家人呢都不舒服呢要看医生呢不是因为中招是因为黄姜令到他真的有些问题咯。 其实我想讲呢可能因为我们的社会呢多了一样东西叫中医啦。其实小小开始我都听呢有很多东西譬如吃太多的话呢其实真的会令到你的体质是会改变了呢令到你很多的状态或者是整个系统都会乱晒龙的。 是的同埋不是只是中医的实在讲真句这些叫做是 common sense 。我哋阿教我写下啲啊，咁全部啲嘢系 in moderation，即系你要食乜嘢都系可以，但系就少量少量，同埋逐啲逐啲，冇人一次过。你真系未食过，一次过食几 kilo 落去，哇！你真系唔使入医院都已经好好噶啦。 Jangan pernah keterlaluan kalau konsumsi sesuatu。 所以真系啦，即系任何嘢，即系就算你话系食物都好啦，不能够食太多啦，即系营养嘅摄取都要均衡嘅时候，何况系一啲你觉得好似系偏方、好似系秘方嘅嘢，更加唔好乱咁尝试啊！真系非常之谨慎小心。咁希望咧将呢一啲嘅资讯咧，亦都可以啦提供翻俾印尼嗰边嘅一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啦。有时真系提一提佢哋咯，影一影，譬如你而家现成买到香港嘅啲口罩嘅标示嘅盒咧，譬如有啲乜嘢嘅指标啊咁样，可以。跟他们讲一讲，希望他们可以带回一个正确应该是防疫用途的口罩，可以帮到手的。这个时候也有一些相关资讯要麻烦格先生跟我们讲一讲。 Sensus dan statistik departemennya itu lagi melakukan sensus populasi. Jadi dari 23 Juni semua rumah tangga akan menerima surat notifikasi. Boleh nelpon 182021 untuk wawancara atau mengisi daftar pertanyaannya online sebelum 18 Juli. Rumah tangga yang menerima daftar pertanyaan dalam bentuk kertas juga boleh mengirimkannya kembali lewat pos. Jadi semua data akan dirahasiakan. Jadi boleh lakukan secara online, secara isi surat ataupun telepon. 关于人口普查的一个资讯啦，咁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其他嘅相关资讯噶。 Semua barang-barang gas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secara domestik sejak tahun 2003 ya sudah yang harus diizinkan oleh Departemen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ya, dan juga ada stempel G.Jadi barang-barang gas yang tanpa stempel GU ini berarti sudah lewat lah jangka waktunya, sudah tua dan harus diganti dengan yang ada stempel GU. Dan pengguna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diinspeksi setiap 18 bulan untuk instalasi gas rumah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nya IMSD. 咁可以上翻机电工程署嘅网站咧，睇翻相关一啲电器安全须知嘅资讯啦。 Juga pemerintah di Hong Kong menyedia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dari umur 12 ke atas dan boleh membuat booking lewat sistem online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pusat komunitas atau klinik masyarakat atau juga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ter privat. Dan pusat-pusat ini yang di masyarakat operasinya akan sampai September 2021. Jadi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BioNTech harus bikin janji untuk pertama kali dosisnya diterima di akhir Agustus supaya bisa selesai vaksinasi dua dosis di akhir September ya, supaya bisa melindungi dari mendapatkan perlindungan dari vaksin ini. Untuk vaksinasi Sinovac itu masih bisa lanjut melalui klinik publik dan juga privat, dan umur untuk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itu umur 12 ke atas, sedangkan untuk yang Sinovac dari umur 18 ke atas. Jadi bisa dapatkan informasi lewat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疫苗注射的相关详情可以上到 www.covidvaccine.gov.hk 看回个详情的。 Dan juga harus ingat selalu harus waspada karena COVID belum lewat, jadi kita social distancing, juga harus jag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cuci dan bersihkan tangan, dan juga jangan pergi ke tempat-tempat kerumunan kalau bisa, dan di rumah juga dibersihkan dengan baik, juga tetap harus meny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minggu sekali. Kalau sakit, dapatkan saran medis secepatny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当然疫情相关的资讯也可以上到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详情。记住其实这些相关资讯不妨真的可以同印尼的一些朋友和家人呢真的去 share 一下，看有什么的防疫措施应该要做，做好一点，希望可以同心对抗疫情，即无论是香港的数字和印尼的数字都可以快点按返低晒去，因为印尼那边即的数字大家可能都很担心的，希望真的透过这些正确的防疫措施，即譬如刚才说的一些戴口罩啊、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些措施，就可以令到他们快点这些数字可以回落，而且在香港的姐姐也不用那么担心。 Doakan terus keadaan di Indonesia dan juga yang kita di Hong Kong juga selalu jaga kesehatan biar kita semuanya tuh sehat selalu ya, dan penyakit dan COVID ini cepat berlalu. Tapi kita juga jangan terlalu takut, kita juga harus menjaga kesehatan dan saling sharing informasi yang baik dan benar. 是啊，咁啊，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喺度嘅，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拜拜。 Senjata haji adalah peta, tersusun rapi dalam kata.